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，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。 上一回咱们讲到朱元璋派冯胜和蓝玉率领大军是攻击北元，出征之后呢，冯胜先派蓝玉去夺取庆州，蓝玉在庆州打了胜仗，把这个消息传到了冯胜这儿。那么冯胜在洪武二十年，也就是1387年的三月初一，亲率大军出松亭关驻兵大宁。这个大宁啊，就是现今内蒙古宁城。冯胜这个人用兵十分的谨慎，他呀绝不轻率出兵，在探明了敌情之后，他才下定决心制定作战方案，开始了进攻。在5月21号，冯胜留兵50000人驻守大宁，率领大军直捣辽河，获得了小胜。那这场战斗之后，可以说打开了通往辽东的通道，那么北元主将纳哈通的军队就在眼前了。就在冯胜和蓝玉会师准备和纳哈出决战的时候，一个意外的消息打乱了他们的计划。与以往不同的是，这是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呢？在这个孙子兵法上有这么一句话，说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，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。什么叫不战而屈人之兵啊？就不打仗就让对方的军队全都投降了。那么朱元璋在派出冯胜远征的同时，他还召见了一个人，这在前边我们也说了，他还有一个招数，他派这个人呢去完成一个使命。这个人是谁呢？他名叫乃腊吾，咱们一听他就是一个这个蒙古的这个名字啊。这个人原来就是纳哈出手下的一个部将，那么投降了明朝，现在啊朱元璋派他去劝纳哈出投降。朱元璋这个人在军事上从来都不是搞那种蛮干的事情的，他很清楚要打败北元应该是不是一件很难的事，可是要彻底消灭北元的威胁那却很难。于是他在军事征讨的同时用了另一种武器来打击北元，这种武器可以说比任何刀枪剑戟还是火枪大炮都厉害，他的名字叫钱。朱元璋啊，客观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，他认识到单靠武力是很难消灭北元的，应该采用一种更为有效的方法。在和北元多次交锋之后，朱元璋找到了这个方法。我们知道北元它是游牧民族组成的政权，经济实力当然是没有办法和明朝相比了，他们所凭借的不过是勇敢善战的传统而已。既然是这样嘛，朱元璋想，那我就以己之长攻彼之短。北元的士兵不是能打仗吗？朱元璋就用大量的金钱引诱蒙古人内迁，并且分给蒙古贵族土地，这一招可是十分有效。毕竟谁也不愿意天天在沙漠里吃沙子，当然还是中原好啊，好吃好喝还有娱乐节目，谁不愿意来呀？这一招釜底抽薪可是十分的厉害，很多蒙古人都迁居到了中原，北元那边的人丁就逐渐的淡薄起来了。与此同时，朱元璋还采取了开明的民族政策，他平等的对待所有的民族，不搞民族歧视。那么早在徐达攻击大都的时候，朱元璋就严令徐达进城之后不可以屠杀蒙古人，对元朝的王公贵族们也没有采取清洗政策，还派人守卫宫殿严禁杀戮。徐达攻克大都的那一天呀，在大都城中这个居民的生活是和往常一模一样，商店照常营业，大家该干什么干什么，您说这是不是挺好的呀？在他的这种开明的政策之下，即使在明朝初期也有很多蒙古人都在政府中担任官职， 比如咱们前面说到的那个清官道统，哎，这个人就是蒙古族。朱元璋的这个民族政策也成为他今后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。就在冯胜准备进攻纳哈出之前，朱元璋派的这个乃腊吾啊也到达了松花河。他到了以后就见着纳哈出了，就劝他说，您看看现在这个形势，您打不过这个明朝的军队，还是投降吧。这纳哈出听了他的话一琢磨，也是，你说打吧，我肯定是打不过人家，但是他又觉着自己带着这么多人啊，20万军队啊，就此投降了似乎是太没面子吧。他是多次的犹豫，说了投降又反悔，来来回回的好几次。这个冯胜和蓝玉一看呀，这人实在是不到黄河不死心的这么一个家伙，于是呢他们就给纳哈出下了一个最后通牒，说到哪天为止，你要是不投降，那好，我们就把你消灭。并且呢也有实际行动，把这个兵营啊就架在了纳哈出的门口。这纳哈出估计了一下自己的实力，他呀还是挺有自知之明的。他一看对手是冯胜和蓝玉，而且带的都是精兵强将，打嘛只有死路一条。于是他是哀叹了一声啊，说天不负使我有此重矣，说老天爷不允许我带着这些人跟他们打仗了。所以这个纳哈出就率领着20万军队投降了明军。这个投降嘛总要搞一个仪式啊，这次也不例外。毕竟纳哈出是带了20万人投降的，很有点资本。为了表示对他的敬意，蓝玉啊准备请他吃顿饭。按说这个吃饭是好事，酒足饭饱之后在饭桌上把投降合同这么一签，这不挺美的吗？嘿嘿，可就是这顿饭竟然吃出了意外。那位说了，那这吃饭能吃出什么意外来呀？听我给您讲讲啊。这个蓝玉不是说请纳哈出吃饭吗？纳哈出接到请帖以后也明白，其实啊这就是一个投降仪式。于是呢他就带了几百人去参加这个仪式啊。按说呀似乎投降用不着这么多人啊，结果他就带这么多人去了。去了就去了吧，蓝玉非常热情的款待了他，并且把他亲自迎进营房，设盛宴招待。蓝玉啊也很注意给对方留面子，尽量不提什么投降啊、这打败仗啊这样的字眼儿。哎，双方气氛很融洽。嘿嘿，就在一切顺利进行的时候，蓝玉的一个举动彻底打破了这种和谐的气氛。当时啊，纳哈出正在向蓝玉敬酒，大概也说了一些哎不喝就不够兄弟之类的话。这个蓝玉呢看见纳哈出的这个衣服有些破旧，于是就把自己身上的这个外衣呀、一件锦袍脱下来了要给纳哈出穿上。哎，应该说这也是个友好的举动，但是纳哈出拒绝了。为什么呢？这就是蓝玉的疏忽了。他没有想到自己和纳哈出并不是同一个民族，双方在衣着习惯上那是不同的，哎，有区别。虽然蓝玉是好意吧，看你这衣服啊破旧了，给你换一件新的，但是在纳哈出看来，这似乎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一种强求和恩赐。蓝玉呢以为对方客气呢，哎，就反复的要求纳哈出穿上，并表示说，哎，你要是不穿这衣服，好，那我就不喝你敬的酒。而这纳哈出呢也是顺水推舟的表示，哎，您要是不喝这个酒，我就不穿这件衣服。这俩人全是武将啊，不会文人那一套，脾气都挺硬的，谁也不让步。俩人呢全都钻了牛角尖了。这蓝玉说，你不穿我就不喝。纳哈出说了，得，你不喝那我就不穿。就这么争来争去，慢慢的大伙就有了火气了。纳哈出这个人性格直爽，他先翻脸了，把敬给蓝玉的酒哗泼到地上了，那态度是相当的蛮横。但是这个纳哈出没想到在这个酒桌上啊还有比他更蛮横的。这谁呀？这个人并不是蓝玉。哈哈，要说这个人在前边的这个书中啊咱们也讲到过， 由于他本人的能力所限呢，一直也没有什么露面的机会。这人是谁呀？他就是常遇春的儿子常茂。这个常茂继承了常遇春的爵位和脾气，却没有继承常遇春的军事天分。一直以来呀，他都是跟着自己的舅舅蓝玉到处跑。这个时候一看舅舅没面子了， 他生气了，怒发冲冠啊，二话不说拔出刀来照着这纳哈出咵就砍了一刀。哎，就像现如今这小青年啊，在酒桌上这个两个人话不投机啊，抄起酒瓶子就干架一样。纳哈出那是身经百战呀，他反应很快，躲过了要害的部位，但是还是被这个刀啊砍中了肩膀，砍一大口子，哗哗流血呀。啊，这个时候情况急转直下，在营外边的双方士兵都听到了动静，围过来准备动手打群架。如果是任由这个情况发展下去，这纳哈出就活不了了，但他的20万人也不会再投降了。在这个关键的时刻，都督耿忠还是保持了冷静，他赶忙招呼身边的军士把这个纳哈出扶出去了。扶到哪儿去了呢？扶到主帅冯胜那儿去了。冯胜是一个脾气很温和，处事很谨慎的人。他一看这纳哈出这个狼狈相啊，这个衣服也破了，身上还带着伤，这嘴里还不停的喊着他听不懂的蒙古话，就大致明白出了什么事儿。冯胜啊，马上是好言好语的安慰这个纳哈出，这样才把纳哈出的情绪稳定下来。此时此刻，纳哈出的部下也得到了消息，以为纳哈出被杀了呢，纷纷表示要报仇雪恨。冯胜一听，这可不得了，赶紧派了一个纳哈出手下的降将关同去向这些士兵们说明情况，才最终顺利招抚。通过这个事件可以看出蓝玉的性格缺陷，他这个人呀，处事考虑不那么周到，性格也过于强横。本来很简单的事情嘛，对方跟你敬酒，你喝了不就完了吗？给了对方面子，这事情也能圆满的完成。哎，他的这个性格上的缺陷也为后来自己的这个悲剧结局埋下了伏笔。冯胜和蓝玉的这次远征圆满结束了，纳哈出被迫投降，明军俘虏北元20余万人，缴获辎重无数，最终肃清了元朝在辽东的势力。可让人想不到的是，主帅冯胜回到京师之后就被朱元璋定罪抓了起来。这个蓝玉呀，就以这样一种非常滑稽的方式得到了他梦想了10多年的主帅位置。在此之前呢，他也曾经无数次的想象过自己得到帅位时候的荣耀，却也料不到会是这样的一种情形。当然他更想不到的是，自己将来的下场啊，比冯胜还要惨。当然了，这是后话，至少现在蓝玉实现了他自己的梦想，他将在这个位置上获得更大的光荣，这个机会很快就到了。那么自从至正27年，也就是公元1367年朱元璋和元朝全面开战以来，双方你来我往，是争斗不休。朱元璋虽然把元朝的统治者赶出了中原地区，但是来自蒙古草原的威胁就从来没有停止过。为了彻底的解决这个老对手，朱元璋可以说是什么手段都用了。虽然这些手段很有成效吧，但是从来没有根除这个最顽强的敌人。朱元璋啊，不能再这么无限期的等下去了，北元一定要在他的手中被消灭，因为只有这样，朱元璋才能放心的离开这个世界，离开他亲手创立的帝国。那么换句话说呢，朱元璋啊，是感觉到自己老了，可能已经活不了多长时间了，如果不能在有生之年把元朝的势力肃清，那他呢是非常的不甘心。而且呢， 洪武20年的远征消灭了北元在辽东的势力，也解除了朱元璋的后顾之忧。他那敏锐的军事直觉告诉他，最后决战的时刻就要来到了。为了这个决战，他已经等了20年。那么这20年中，有多少士兵跨上战马，踏上征途，就再也没有回来？在边塞里，在沙漠中，处处都有士兵死亡的尸体，无数的家庭失去了父亲、丈夫和儿子。为了解除北元的威胁，明朝付出的代价太大了。在朱元璋的心里，已经不能再等了，他的目的就是要毕其功于一役。历史往往是出人意料的，他在20年前将收复大都、灭亡元朝的光荣赐予了徐达和常遇春，那么20年之后的今天，他又将消灭北元的使命授予了以前从来没有担任过主帅的蓝玉。当蓝玉从朱元璋手中接过帅印的时候，他感到了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。自己十几年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，上天给他的比他要求的还要多。蓝玉心想，我终于可以开创自己的伟业了，我将和那些传说中的名将一样，名留青史，被万人敬仰。朱元璋看着自己眼前这个并不算年轻的人，哎，感慨啊，这是一个多么神奇的时代啊，那么多伟大的将领都是我的部下，在我的指挥之下，他们率领军队纵横天下，建立了不朽的功勋。徐达、常遇春、李文忠，他们个个都那么的优秀，但是现在他们已经不在了，我也老了，不能出征了。蓝玉，现在这千斤的重担就交给你了，我相信你的能力，相信你一定可以继承这些前辈们的遗愿，完成他们没有完成的事业。可以说在军事上啊，朱元璋从来就没有判断错过，那么这一次也不例外。洪武21年，也就是公元1388年的3月，朱元璋把150000大军交给了蓝玉。这和洪武5年那次的远征兵力是一样的，但是不同的是，这次的进军路线只有一条，而唯一的指挥官就是蓝玉。蓝玉将统帅着150000人的大军去进行最后的决战。朱元璋亲自为蓝玉送行，并且告诉他说，背道前进，直抵鲁廷，肃清沙漠，在此一举。意思是说，蓝玉，我把这个使命交给你，我相信你一定不会让我失望，勇往直前吧，一直打到敌人的老窝，把他们一举消灭。这个时候北元的皇帝已经不再是那个爱求十里达腊了，因为这位已经在洪武11年，也就是公元1378年死了，他的儿子托古斯铁木儿继承了北元的皇帝，定年号为天元。根据史料记载，这位托古斯铁木儿很可能就是洪武3年在应昌被李文忠俘虏的那个李巴腊。明朝政府啊，为了显示宽大，在得到了他不再与明朝为敌的保证之后，在洪武7年呀，把他给送回去了，送回北元那边去了。但是事实证明，这个家伙是一个不守承诺的人，他即位之后不断的骚扰明朝的边界，挑起战争，和明朝是继续对抗，和这场对抗也有10多年了。那么对这位搞对抗的继承者，朱元璋已经表示了足够的诚意，他不断的派使者通好，却从没有效果。这朱元璋啊也生气了，一想，得，既然你不识好歹，那咱们就用刀剑来解决问题吧。于是呢，蓝玉的军队就出征了，他由大宁出发，一路攻击前进，抵达了庆州之后， 他得到了一个情报，说呀，这个托古斯铁木尔驻扎在捕鱼儿海啊，也就是现今的贝加尔湖附近。那么蓝玉当机立断，决定大军立刻向着目标挺进。这可是一条非常艰苦的道路，不但路途遥远，而且路上还要经过荒芜的沙漠，后勤也很难得到保障。一旦迷路，更是后果难以想象，军心也会有所动摇。但是蓝玉是有信心的，后来的事实证明，他所拥有的是一支当时最为强大的军队。正是这支军队的优秀素质，保证了这场战争的胜利。那么到底有什么样素质的军队可以称得上是最强大的军队呢？咱们下回接着讲。